是喜不敢喊，落 企图野火燃，念彼观音里一寻生自回去，云雷鼓彻天，降宝树大雨，念彼观音里应是得潇洒。 不思议，十多 牵一佛，佛法大清净愿，我为如略说，闻名即见圣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。神者念彼观音力观着于本人， 清净观，广大智慧观，悲观即自观，长远常瞻仰。 无应定